我比他高，我比他大，我比他小，我比他聪明，我比他漂亮，我比他胖，我比他瘦。谁的个子高？ 我的个子高，我的个子比他高。 谁的年纪大？ 他比我大，他的年纪比我大，他的年纪比我的年纪大。 谁的年纪大？ 他比我小，他的年纪比我小，他的年纪比我的年纪小。 谁的年纪大？ 他比我大，他比我大一岁，他的年纪比我大一岁。 谁的功课好？ 他的功课比我好。 我比他高。谁的个子高？ 我的个子高。我的个子比他高。 谁的年纪大？ 他比我大，他的年纪比我大，他的年纪比我的年纪大。 谁的年纪大？ 他比我小，他的年纪比我小，他的年纪比我的年纪小。 谁的年纪大？ 他比我大，他比我大一岁，他的年纪比我大一岁。 谁的功课好？ 他的功课比我好。